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咧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呢个长和咧出售，包括巴拿马运河在内，全球啊23个国家，43个港口，199个港口嘅码头嘅泊位啊，就引起咧全球嘅瞩目。咁啊，到底啊，中国同埋中国香港特区如果有需要嘅话，是动用啲乜嘢政治工具或者法律工具去制止呢一场嘅交易呢？咁相信到今日为止呢，都未曾有任何佢哋可以解决嘅办法。而呢而家嗰个事件发展到今日呢，就係呢一场嘅交易呢，当然就仲未完成嘅。因为呢，按照我呢个上市公司嘅規則呢，係要喺145日之内，就咧，只要其中一方是不愿意继续，系嘛，咁咧呢张嘅交易咧系仍然可以咧告吹。嗱，之但系咁，今次咧呢一单嘅交易咧系涉及到全球三大公信力非常之高嘅大企业，包括长和啦，包括咧购入长和呢啲股份嘅跟意大利嘅国际嘅行业咧，由艾庞蒂主持嘅呢一间，而且名下有 MSC 的邮轮，当然就其中牵头的叫做贝洛德，又名黑石，黑石就其中另外一间叫做 Blackstone， 但这间叫 BlackRock。 这三间公司在全世界都是有名有姓，有这么高有这么大。一般来讲，在文明世界，这些这么大的公司，这么大的交易，一旦宣布是进入磋商状态，145日之内其中一方如果宣布交易告吹咧，系对佢本身嗰个声誉啊，系同埋个形象啊，带嚟好大影响嘅。无论咧跟住有啲乜嘢嘢嘅原因，譬如话145日，当佢做 DD 咧，即系背景审查啦，系嘛，同埋呢个咁多年嘅利润啦，咁突然间有一方买家话我唔买啦，咁样我会引起好多嘅弊端流长啦。唔买嘅原因系乜嘢啊？是不是你觉得这单deal啊，那个盈利前景呢，不是你当初是买位倾的时候那么好啊，中间个数保账目啊有什么问题啊等等，是吧？所以一般是不会的。尤其已经是对外公布了之后。好啦，那既然一方面呢是不会的这个取消的话呢，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由中国香港特区政府的法律或者监管部门呢就去同意批准，又或者咧不同意咧，系将佢否决，系嘛？嗱，咁样嘅话咧，个波咧就去咗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就或者咧系嗰个证监所啊，嗰处系嘛？呢个咧证监所嗰方面咧，当然会审视香港嘅上市公司嗰个条例。之但系咁呢个咧就要由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嗰度咧系证明。这个长和呢这个收购呢是违反法例。之大以长和一间呢国际上咁出名同埋咁资深，拥有非常之法律大嘅法律团体队是一路护航呢，这个呢相信喺法律上面一定系冇问题。除咗就係近日有一啲亲中香港嘅舆论所叫嚣，就可能违反港版国安法，亦即係国家安全。如果是这样就只剩下这个工具而已。那这个问题呢一阵我们继续再研究。另一个办法，第三个办法呢，要打沉这一单交易无需要中港出手呢，就是由小股东召开这个呢股东的大会，由小股东去投票呢去否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比较复杂啦。就是呢小股东如果要召开特别股东大会否决的话呢，咁咧，嗰啲小股東佢哋嘅股權係放喺邊度咧？係嘛？係咪中資嘅銀行咧？又或者呢個港股通去結算咧？如果係中資銀行或者特區香港啊，呢啲港股通嘅指定嘅機構結算咧，咁咧就可以用政治勢力咧去發動呢啲小股東咧 喺大会特别大会嗰度咧，系作一个批斗式，同埋咧系类似于呢个工联会小花系嘛？呢啲人咧拉横额走去咧花园道美国领事馆门口啊，嗰种静坐同埋咧系喧哗嗰种咧去祭祀。之但系咧，佢长和啊，呢啲股东大部分啊，嗰啲股权咧就已经系 lock 咗喺或者放咗喺欧美嘅金融机构啊出边嘅银行，所以咧你就召集唔到咧喺呢啲小股东咧去搞事，咁咧只有咧6%咁上下啊呢啲咁嘅小股东嘅股权咧喺中资银行，所以你吹鸡咧吹得唔够人，咁你三个方法咧都冇办法，除咗第二个方法就系动用港版国安法。好啦，一旦动用港版国安法咧，喺法律上嚟讲啊，长和仲可以上诉，因为咧你话佢系危害国家安全，呢个咧非常之严重嘅政治罪名。佢有咧好多嘅物业啊产业咧仲喺大陆，包括咧中国同埋香港嘅货运码头。你一旦话咧佢违反港版国家安全，咁系点咧？没收护照定起诉？按照那个处理黎智英等人嘅先例，你可以即刻揾警察，都未曾捉人啫，就入去人哋嗰集团写字楼嗰度咧，200多人搜查啊嘛，当初将军澳工业村，同埋咧逼佢停，即刻停止营运，好似咧苹果日报咁吓，都未曾正式告啊，未曾咧系过堂咧，就即刻可以要佢将报纸咧系即刻结束。然后可以咧系冻结咧喺香港嘅资产，你咪用港版国安法咯，有先例噶。过去呢三年几，同埋人都睇到啊，有黎智英案嘅先例。嗱，如果系咁咧，呢个就唔系话针对长和，而系针对全香港吓。香港呢个所谓嘅自称嘅国际经贸大都会吓，呢个咧系同啊现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几场嘅座谈会，包括咧会见咧中国嘅头号嘅民企，好似系马云啊、马化腾啊咁，叫佢哋咧系踊跃投资，同埋将资金留喺度啊，同埋咧民企咧系中国共产党啊嘅一个好朋友，同埋咧近日系由习近平亲自出面咧系会见好多美国啊国际嘅投资界啊，包括亚马逊啊等等咧，系呢啲咧喺北京嗰度咧系叫佢哋放心投资。亦都咧加埋中國香港咧，近年來近幾個月咧係受到港澳辦主任呢個夏寶龍親自嘅指示，係要佢哋咧係加強對外聯繫，對外咧説好香港故事，即係話咧所謂嘅內聯外通，多啲咧吸引國際資金。嗱，如果動用到第二方案，就係話港版國安法，唔緊要，下邊咧係有。親中嗰啲基層嗰啲人咧喺度嘈啊，又或者由中國國呢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嘅集團咧喺側邊咧係繼續咧係潑啊吹火啊咁樣咧，呢個咧就絕對唔係冇可能。只不過咧嗱，呢個叫做第一係咪投鼠忌器咧？第二定係不惜任何代價，寧願咧係香港嘅經濟活動全部停頓，都要維護國家安全咧？呢個咧？在四年来咧，中国方面同埋香港特区咧系有讲过嘅，特别系处理呢个港版国安法啦，2019年、2020年啦，呢啲咁嘅所谓嘅暴动啊，黎智英嘅问题啊，系不惜政治代价啊，都要不惜咧呢个经济代价，都要将港版国安法咧系放喺第一位。呢个第二，亦都讲过要咧完成动态清零呢个咧系放喺首要嘅任务。政治咧系可以咧系压到一切，呢个咧三年几之前讲过，所以咧就变咗唯一系第二个方法。如果好似坊间一啲亲中嘅舆论所鼓吹动用港版国安法，正如行政会议嘅汤家骅，香港特区政府出嚟讲呢个咧，佢不能够佢认为咧系错嘅，不能够用错嘅方式咧系去对付人哋嘅错，人哋嘅错就系英美。政府入面是美国呢曾经多次以国家安全 为理由呢是禁止美国的资金在敌对国家的投资。汤家骅认为这是错，所以你不能够再动用港版国安法来到你的错呢是后到对付人家的错。 啊，呢个就系所谓嘅啊咩以大局为重啊，卖国啊呢啲咁嘅政治罪名啊，动用啲政治理由啊去打呢个长和咧，呢个等于系将成个香港击沉。嗱，所以到现时为止咧，145日到今日咧，仍然冇动静。未来3个月咧，当然系一个咧重大嘅关键，系嘛？ 系，其实消息传出嚟呢个交易嘅时候咧，预期咧系4月头咧就会完成啊，亦都咧成个交易咧，既然可以流传出嚟咧，其实已经进入咗最后嘅阶段，咁亦都咧估计啊系已经完全排除咗其他嘅问题。咁嗱，而家个状况咧，中方当然系唔希望呢个交易成真啦。咁我分析咧就系有上中下三策嘅。嗱，下策就系我哋上一集快讯讲咗啦，就系动用中国大陆嘅反垄断法，或者系运用香港嘅国安法咧，明目张胆啊，鉴粗嚟就指呢个交易咧违反国家安全，违反呢个国家利益啊，反垄断。咁于是乎咧就阻止个交易，但系呢个代价系好高嘅。我哋上一集快讯讲咗，我哋唔重复啦。就会令香港呢个特区，特别系付出沉重嘅代价，令到全个世界都睇清楚，而家喺香港做生意咧个结果系乜嘢？第二就系中策。嗱，中策咧就系唔向长和施压，就向中间嗰个贝罗德公司呢间投资公司咧，其实个业务咧有不少，亦都喺中国嘅大陆嘅项目。咁如果咧，唔向长和就向呢个贝罗德咧入手咧，咁就冇咁难睇，但系都会付出代价。咁但系好处咧就系冇咁碍眼，咁你就向佢施压啦，就话如果将来佢喺香港或者中国大陆嘅企业项目嘅投资咧，可能会审批啊，或者过程里边咧会有额外嘅步骤同埋问题，咁啊令到佢知难而退。咁呢个系另外一个方法，咁都叫中策。香港长和免首当其冲，咁仲有一个上策嘅，呢个上策咧，我好早都有已经系提过噶啦，就系最好咧，皆大欢喜。点样咧？就系由中方咧斗集全国嘅呢啲咁嘅富商，组成一个财团，富堪比呢个贝罗德，仲比贝罗德实力雄厚嘅，一定有啦。全中国夹埋咩任正非又好，马云又好加埋一齐。於是乎用更加好的价钱向李嘉诚去买而家佢出售的项目，即是要超过200亿美元，不用多好多嘅啫，多少少攞个意头208啊，即是中国人是咁啊，或者238咁啊美元的价值。咁嗱，如果从商人角度嚟讲，在商言商，李生见到呢个价钱觉得呢个价钱好嘅，於是佢改为售卖俾呢个中方组织嘅财团，呢个财团可以由中方同埋国际其他嘅财团组成噶，你可以揾马来西亚、新加坡总之一齐组成，就用一个靓价二三法就同李生买咗佢。咁于是乎咧，李生就可以全身而退啦。嗱，你从商人角度，价高者得。第二，不失呢个中国嘅国家安全，亦都可以系令香港特区嘅国际嘅地位咧维持不变。嗱，呢个咧就系上策。咁所以我相信而家中方咧的而且确系谂紧嘅。不过钱从何来咧？今时今日系以中国大陆嘅经济能力，有冇办法短时间去好似贝罗德咁去揾到呢238亿美元去购买呢个李生嘅项目咧？嗱，呢个未知之数。但系咧方法就列晒出嚟啦，上中下三策啦。 我哋要研究啦，譬如话中策下策，我哋都唔想发生啦，系嘛？ 系啊， 即系不如为中国啊同埋香港嘅整体利益去研究上策啦。上策咧，当然就系咧，其实好多人都知啦。咁你中国自己啊，咁夹夹埋埋出个高价买咗佢咯。正如当年嘅中远啊，中国远洋轮船喺2017年系用咗咧490亿咧，系收购咗董建华先生嘅东方海外嘅主要股权啊。系因为嗰阵时咧就非常之咧财雄势大，同埋着眼于咧中国整个一带一路嘅布局啊。一带一路嘅布局咧，咁当时据说咧，阿董生咧系唔想出售呢个咧佢伯爷董浩云啊，留低呢一个千秋嘅基嗰个事业嘅，之但系咧喺一个。你话政治压力又好啦，嗰、那个游说又好啦，就叫佢以大局为重啦，同埋咧当系你代咗490亿嘅呢个退休金一封红利是咧，就490亿中远啊，系去收购。 咁你引用啊收購東方海外呢個先例咪得咯？啊，中遠咧呢個係國企咧，但如果你話而家中國國家個資金唔夠啊，你咪叫任正非嘅華為啦、馬化騰啊、個騰訊啊，甚至係馬雲啊等等。馬雲咧最衰咧就已經大部分嘅資產係交咗俾中國。如果你嗰陣時咧唔係話嗰啲螞蟻金服啊嗰啲咧，你唔俾佢上市，佢今日而家咧數住好多 cash 啊銀腳咧，相信馬雲啊金鑊咧就吐氣揚眉啦。好啦，咁如果你話資金唔夠，仲有一個方式就係、是、中國嘅朋友咧就遍天下嘅，尤其咧新加坡李光耀啊李顯龍父子咧係長期同中國咧有一個非常之友好嘅關係。咁你可以今次咧係利用新加坡，譬如話坦馬石啊 Tamasic。呢一間咧，新加坡你可以講話係李氏家族啊，嗰邊嘅李氏家族啊，喺政治上面極有影響力嘅大財團啦，係去收購。咁呢個就靚仔啦，因為坦馬石咧，亦都收購過咧李嘉誠先生名下嘅屈臣氏啊，嚇，嗰咧大約係一半嘅股權。當佢咧係2015年啊宣布重組分拆嘅時候，嚇、這個咧就係長江、長和同埋長地分拆。长江地产吓、啊，当时咧就分拆为两间公司。2015年啊，就将嗰啲咧码头啊、零售啊等等咧呢啲非不动产嘅业务咧，就吨摆咗入去呢个长和，所以而家变咗咧2001。咪嗰阵时嘅屈臣氏啊，吓咪由呢个坦马石啊之前啊咪收购咗咯。你可以打个电话叫坦马石嘅由中国方面啊，这个出面嗱，呢啲咪就系、是。国家的实力和国家的层面，是吧？另外还有很多即美国的那些投资者，譬如说贝洛德在中国也有很多那些这样的基金，是吧？那些这样的投资，贝洛德其实都是半个中国的自己有利，所以我很不明白这个突然间呢这个中国方面或者他那些下面的这些外围分子呢，就说贝洛德是代表这个敌对势力，是吧？事实上呢这个贝洛德咧吓嘅基金咧吓，佢喺好多咧系喺中国啊，系嘛？喺各方面，同中国嘅 ETF 啊，系一个最大嘅发行商嚟嘅。ETF 咧就系交易型嘅开放式指数基金，所以贝洛德嚟 hold 住大陆咧系好多钱，系嘛？呢个贝洛德嘅角色咧，甚至咧一度咧系招惹过咧美国方面啊个政府同埋国会嘅质疑。啊，有17位共和党州嘅总检察长。组成一个团体咧就警告，包括贝洛德、BlackRock 同埋另一间叫道富 State Street 在内嘅美国顶级资产管理公司，因为喺中国嘅投资咧非常庞大，而且咧不充分披露，即系咧你神神秘秘系嘛，咁于是咧美国嘅共和党州嘅总检察长嘅团体咧就一边咧公有一封公开信，呢、這个公开信咧就系喺2月份啊。就指责咧呢个贝洛德咧淡化佢同中国嘅关系而引致嘅风险，例如中国如果作为美国依法指定外国敌对势力嘅地位，或者咧系入侵侵略台湾嘅意图，即系话贝洛德咧唔系好敢听美国嘅说话咯，系咪？因为佢喺中国有大量嘅基金投资咯，如果你话唔够钱啦，咪由中国国家开动国家机器。是将贝洛德同埋呢个坦马石两家呢是大家分配埋。呢、這个好靓仔啊，我包你呢呢个 Financial Times 啊，金融时报啊，华尔街日报就话哇，终于呢今次唐楼报事王爵在后啊，李嘉诚呢终于呢喺呢个在商言商，一定要系在商言商系搵到最好嘅买家啦。呢个呢系上策。如果系做到咁样呢，香港咧就暫時不會受到拖累同埋衝擊，但如果你話係用第二個港版國安法咧，啊呢個咧就食砒霜就盜老虎，啊呢個咧係一定咧係大家攬住係咧玉石俱焚，冇第二個選擇。 係啊， 所以唔怪得咧李家超咧喺行會之後咧出嚟俾記者問咧係支吾以對唔講，而汤家华大律师咧就明确咧就系话咁样做，如果引用港版国安法咧系错嘅。嗱，而家嘅问题就系睇下啦，李嘉诚先生啊，佢到底想做乜嘢？ 因为部分咧亲中嘅传媒啦，或者个别啊，有啲叫小粉红啊、战狼啊，喺度叫唯恐天下不乱，而家喺度吹啊，点样对付啊李生？ 其实呢啲系夹杂咗私人恩怨，或者佢哋对于仇富嘅心理，一直以嚟咧对李嘉诚嘅投资咧，佢哋都系个心里边唔舒服嘅。啊，又见到佢赚钱啦，特别系投资海外嘅业务啦，特别好多嘅基建啊等等。咁呢种心理咧就累积咗，累积咗佢今次咧就一次过发泄。但系好在咧，其实香港特区政府今次咧都醒噶啦，佢冇咧冇跟住呢个咁嘅节奏一齐起舞，因为佢知道咧跟住落去咧。如果真係咁樣去講嘅時候呢，影響到嗰個投資嘅環境呢係好深遠，特別係香港而家咁嘅財赤之下，萬一啦，你影響埋其他嘅投資項目啦，嚟緊仲有嗰啲咩北部都會區呀，你可能都會有好多嘅香港嘅地產商呢要加入㗎喎。咁如果咁嘅情況之下，係咪每個投資或者係投唔投資都要請示？咁呢樣影響好大嘅，所以香港特區政府而家咧都好審慎，揾阿湯家驊出到嚟咧就放風解話，就而家咧就冇出到嚟咧，就繼續同啲小粉紅一齊癲。咁啊，而中方亦都派咗呢個中國外聯部副部長去巴拿馬啦，我哋講過啦，去溝通啦、了解啦。嗱，我相信同時間咧，佢哋亦都揾緊一啲投資嘅財團 係啦 協力。仲有喂，香港唔好講淨係大陸啊，香港特區都有好多。嘅商家噶嘛，除咗地產商之外，咁有好多外國商人噶嘛。嗰啲左報成日都講包玉剛啊，係嘛？嗰啲例子，咁今時今日就係你哋報國嘅時候啦。咁如果真係籌唔到238亿美元，呢個價係我估嘅咋，我攞嚟開好意頭啊。咁你哋都可以籌多少啊？38亿美元，你俾嗰個差價多少少嘅？咁呢啲對於香港嚟講，100亿港币唔係難揾啦。咁点解呢个时候可以众筹㗎喎，都得㗎喎，可以搞一啲发债呀，又可以喎、你諗下，既然巴拿马全球重要航道，中国都发10000亿人民币嘅债，香港又发成1000几2000亿嘅港币嘅债务，咁点解唔可以发一个外国巴拿马运河债务呢？人人捐多少？ 外国巴拿马， 外国阵营， 外国巴拿马债发债团结大行动。 立法会行政会议成员捐一个月甚至一年嘅人工出到嚟，去支持国家去收购李生呢个港口项目。于是大家好靓仔咁样华丽转身，中方冇干预到交易，仲要攞个靓价俾李生。李生在商言商，商人角度。这个善价而沽，香港又继续维持国际城市的地位，跟住仲要有一个呢外国的筹款行动，众志成城。哇，这个这样的姿势是无敌的，陶生。 没错啦。咁你由李生手上出少少嘅日价收返呢，相信呢会感动到今年已经高龄97岁嘅李嘉诚先生。佢睇到呢众志成城，集腋成裘，呢个呢中国人民呢系咁关心佢，同埋呢系咁同时咁爱国。相信呢佢买咗之后套咗现呢个1400几亿啊，1500亿呢，相信呢一定会嗰时有一个某种嘅道德啊，我相信李生一定会从善如流，揸住咁多 cash， 系嘛？ 系啊， 系嘛？嗱，呢个咧就完全咧系可以咧做得到嘅，系咪？但至于你话要用港版国安法咧，你要告啊叫长臂管辖。正如我上一集讲，你要告埋，首先系告巴拿马政府，因为解铃就还需系铃人。长和喺加巴拿马嘅运河咧，嗰个经营权系被动嘅，本来好好地已经签咗咧2020到2047。如果有巴拿马政府咧系施压要佢交出嚟咧，即系巴拿马政府咧系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咁咧呢个咧系应该一齐告埋。巴拿马政府话唔系喎，系 Donald Trump 教嘅噃。咁咧呢个你慢慢咧，巴拿马政府派代表嚟香港咧出庭咯。你问出事啊嗰阵时啊 ，Donald Trump 啊。那个政府啊，系对呢个巴拿马政府嘅威胁咯，系咪？所以咧呢啲一种种咧，一定系好似梁振英话斋，办法就总比问题多。如果唔系咧，你引爆一个核弹级嘅咧，系玉石俱焚咧，呢个先至系真正嘅大揽炒。 俗语有句话：江湖事，江湖了嘛。咁商业嘅事咧，都系要用商业嘅方法了。你唔好下下动用呢啲国安法啦、反垄断法啦。呢啲政治嘅行為，因為咁樣嘅代價係好高嘅。咁商業是商業了，最簡單就係 S 兩棟 follow the money， 又翻翻去我哋成日講嘅principle 啦，就係用錢解決嘅問題咧，就最好解決。 咁既然而家中國嘅國力咁強盛，200多億嘅美金，呢啲唔係咩大錢嚟嘅，同埋呢個全球嘅戰略項目，既然牽涉到國家安全，喂，呢個時候咧係報國嘅時候啦，咁所有親中愛國人士應該係盡獻呢啲綿力咯。 所以咧，針對啊呢幾日啊中方啊啊嗰啲外圍嘅喉舌啊下邊咧，係對於李嘉誠先生嗰個咧啊極度啊情緒化嘅人身攻擊，我哋要咧就係講下十年來世事重頭啊！呢個咧2015年啊，呢個咧李嘉誠先生下邊咧已經將啊呢個咧長和同埋呢個場地咧係分拆咧成為兩嚿啦，係嘛？咁你點解要咁講咧？因为长久以来咧，李嘉诚先生咧，佢曾经讲过就叫树大招风。佢喺中国香港咧，系受到咧长期啊不同啊啊颜色或者不同嘅势力咧对佢嘅攻击。啊，当佢将资金留喺香港，表达植根香港、爱香港嘅时候，佢拥有葵涌货柜码头，拥有港灯，啊，又拥有零售同埋咧地产，系嘛？亦都拥有咧佢个仔拥有咧呢啲咧电视台或者传媒嘅时候咧。咁咧，你啲香港嗰啲咧憎恨李嘉誠，就話咧，佢將香港變為李嘉之城，有冇聽過？ 聽過 啊！而家咧，香港已經唔係叫香港咯，叫做李嘉之城咯，係嘛？李嘉之城啦，每一個香港人啊，而家起身啊，抹完眼屎啊，啊呢個咧洗完面刷牙咧，開始使錢啊，每一蚊咧有幾多錢咧，袋落李嘉誠個袋咯。即係呢個李嘉之城對於李嘉誠嗰個咧壟斷嘅指控咧，咁我相信咧，迫使到李嘉誠先生咧。是回应就李嘉之城的指控，既然你们不喜欢，那我呢就为了要洗脱香港李嘉之城的污名，那我就吞出来咯，是不是啊？我就给回你咯，那他就在2015年就重组啦，将广东的股份啊，将下面那个 零售啊，这百佳啊，不是找谭雅石啊，找其他买咯，啊，这些非不动产啊，他就出去国际咯，是不是？个地球系咁大啫，佢咧跟住攞咗啲钱，唔通放喺月球咩？咁啊，梗系国际咧寻找投资嘅机会啦。一咁样嘅时候咧，你又话别让李嘉诚跑了啊，系嘛？你唔好俾佢 cap 水走啊，系嘛？一走咧，香港玩完噶啦。咁你到底想香港成为李嘉之城啊？系嘛？定系啊？你别让李嘉诚跑了咧、哦？如果你系李嘉诚，你兴唔兴咧？系咪啊？ 嗰啲人评论嘅人就系好想。李嘉誠分咗個身家俾佢咯，你明唔明啊？ 係啊， 佢哋嘅心態就係咁樣，仇富嘅心態就係咁啊嘛。呢啲係共產黨嘅基因啊嘛。你話啊，李生 中國人都有好多，係、啊、呢、這個咧嗱，我話俾你，呢、這個咧係同中國語文有關啊。嚇，老老實實啊，因為中國語文裏邊咧係充滿一啲對於啊有錢人啊嗰種咧散播嘅嗰種咧仇恨嘅潛意識啊。例如呢個小學裏邊咧學成語。成语里面有一句叫富可敌国，富可敌国啊！嗱，呢个四个字里面有个敌字啊，呢个富可敌国，即系有一个人有钱到咧，系可以同呢个皇帝嘅江山政权咧系平起平坐，甚至敌国系可以咧系发动军队推翻帝王嘅政权。当你每一个中国人自细学埋呢啲咁嘅成语咧，富可敌国入咗脑咧，系你长大用呢一种语文咧，自然啊。是对于这些有钱的人是产生一种不信任和疑惧的心理。 嗯。 啊这个是第一。第二中国是一个人治的社会。啊你不要口口声声话你是会超越美国。美国在百几二百年前已经建立了三权分立和政商分家。例如美国以前这个地产大王、钢铁大王这些纽约、洛克菲勒。做呢个石油嘅，佢系澳呢个做农产品嘅批发出身，跟住喺俄亥俄州咧系做咗呢个咧石油提炼厂嘅生意，系嘛？跟住咧年轻嘅洛克菲勒咧就系由美国嘅钢铁大王哈里曼家族嗰度咧系去收购。Rockefeller 系真系成为一个富可敌国嘅美国啊首席富豪，之但系人哋亦都喺纽约捐钱。啊！佢起咗一間 Rockefeller University 呢個洛克菲勒大學，至今仍然係一間咧私立大學，係由洛克菲勒嘅家族基金每年俾錢。另外，洛克菲勒亦都向芝加哥大學咧係捐錢，啊，甚至咧係有一個咧啊好大嘅一個咧創校嘅意義。呢個洛克菲勒啊，呢個人咧係從來佢喺1936年逝世之後， 之前同埋之后从来冇受过任何一个美国政党或者咧系政府嘅迫害，啊要咧将佢嗰个啊洛克菲勒大学去收翻啊，收归国有啊，吓啊派党委喺呢个诶洛克菲勒嘅家族嗰处咧派党委书记啊，啊甚至咧佢曾经咧吓呢个竞选咧系仲会要做副总统添，系嘛？啱唔啱啊？呢个咧仇富与否咧？就不是在美国这个西方英语文明里面的民族的基因里面，就在中国人那里。就差不多五百几年前沈万三在这个明朝的首富。在这个朱元璋时代的首富。这个朱元璋就见到沈万三这么有钱，就富可敌国。就于是起城墙和起南京的城墙三分之二就指定要沈万三去负责。咁沈万三非常之爱国同埋爱朱咧，爱朱即系爱朱元璋嘅皇帝啦，俾晒钱出嚟，俾晒钱出嚟，仲有钱剩，仲有钱剩咧。于是咧就阿朱元璋发动嗰啲军队啊，嗰啲人去做民工去起做砖头嘅时候咧，沈万三咧系另外再贴钱咧，俾呢啲咧军队咧系做粮饷，同埋呢啲军人啊转化为啊砌砖搭墙嘅民工咧，系当佢包伙食。朱元璋一睇咧，原来你仲咁有钱噶，系嘛？原来你可以调动啊，我啲军人噶，系嘛？就系其实咧，唔系啊，佢爱国啫，佢俾钱啊。于是咧就下令要将呢个沈万三啊，系要捉起嚟斩头抄家，系咪？呢个后来咧就有人说情说情，就沈万三咧留翻条命，但系从此咧就系抄家，就令到沈万三觉得咧非常之绝望啊！佢咧系活跃喺江南一带，呢啲咧明朝开局咧就系咁噶啦，所以咧富可敌国呢个问题，尤其你既然啊佢留喺香港，你就话佢咧系李家之城同埋地产霸权，记唔记得？啊，当时指控咧地产霸权咧就为首嗰个咧就系李家城，其实唔系，佢嘅产业咧全球化，啊同埋香就算香港嘢多元嘅货柜码头，呢个咧通讯啊同埋咧。传媒系嘛，同埋零售，佢绝对唔系咧以地产为主流事业，佢唔系新世界，唔系新鸿基，亦唔系恒基兆业。咁点解你话呢个地产霸权话头系佢咧？然后安好多呢啲咧人身攻击嘅花名咧，咩呢个来自工联会嘅咩曱甴王啊、李黄瓜啊呢啲咧？咁啊，当李嘉诚睇到呢个营商环境喺政治上对佢越嚟越充满敌意同埋仇恨啊！咁佢咪唔做李家之城咯，系嘛？佢咪更加唔做呢个地产霸权咯。咁佢走系理所当然噶。而家走咧，你嗰阵时又话佢咧别让佢跑了吓，跟住人哋喺国际上嘅布局成功咧，啲中国人咧继续眼红，所以咧真系阴公啊！吓，呢个世界有两个人生而中国人系好凄凉，一个就系李嘉诚。如果佢系 Rockefeller， 佢系意大利人吓，或者咧系呢个咧。法国德国人咧，佢唔会受到呢啲种种啊嘅羞辱。第二咧就系张艺谋，一个咁有才华嘅导演咧，如果身为美国人咧，佢嘅成就可以超越史匹堡。你睇下而家佢系一个中国导演咧，后来佢拍咗好多嗰啲比较出色嘅电影之后，早期而家后来变咗啲乜嘢啊？所以阴公啊，呢个咧系中国三千年文化嘅基因问题，系咪？ 嗱，我修正一下自己啦。我頭先話咧，即係中國人或者共產黨咧，仇富或者仇商呢個咁嘅心理啦。其實全世界都係喺翻古代咧，譬如中世紀嘅歐洲咧，一樣嘅。譬如話，因為基督教嗰、那個傳統同埋佢哋嘅教義咧，對金錢咧都係有一個咁嘅心態。所以佢哋譬如如果要做一啲放借高利貸啊。或者係呢啲咁嘅生意咧，佢哋視為咧不潔或者係一個係原罪啊，唔應該。於是咩人做呢？就猶太人做。猶太人咧就做咗呢啲啊呢、這個本小利大或者佢哋咧視為咧唔道德嘅生意。咁結果猶太人喺中世紀開始已經累積大量嘅財富，亦都造成猶太人點解喺歐洲裏面咧被歧視啦、或被排擠啦種種，其中一個原因啊，而導致後來希特拉咧嘅種族滅絕。咁呢種咧亦都係。西方仇富的傳統，咁另外就算去到日本一樣，日本的中世紀江户時期，即係幕府時代，嗰啲商人咧雖然有錢嚇，嗰、那個經濟咧好繁榮，但係佢哋嘅地位一樣係士農工商，喺其他嘅人嗰、那個、手工業者農業 人员或者是武士之下，咁喺个喺个个限制上面好多嘅，喺佢哋嘅起居生活嘅限制。虽然好多武士好没落之后，去到幕末嘅时候，要将自己过继俾啲商人做养子啊，或者系咧用钱去买一个官翻嚟做啊等等。咁其实喺呢啲咁嘅历史上面，我哋都见到咧，商人咧系永远遭受到政权嘅打压，但系政权又需要商人嘅加持或者系甚至支持，佢先至能够运作。咁呢两个力量咧系永远喺天平里面咧就来回嘅。咁当要利用你嘅时候，当然你就系外国商人啦。当要取用你嘅时候，你就可能系 咁。系咁，系嘛？人哋喺西方，喺欧洲。虽然在黑暗时代长期对于这个做生意有天才的犹太人是产生了歧视，但是人家出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兼哲学家叫 Max Weber， 是韦伯。韦伯呢就有一个专著，就是引用基督教。他说基督教的信仰和自由市场那个资本的经济是有一个启迪的意义。就是基督教里面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那里呢，是充分一定要呢是由上帝的鼓励呢和包容，是充分发挥自己的天才。就算你是犹太人，你是伯恩斯坦，你是音乐家，你是钢琴家，你呢是要在那个位置那里做到最好。包括呢你一个商人，这个韦伯里面指出，你的西方文明呢是以基督教为这个核心。基督教你就容许一个商人致富。商人呢是稳着在合法的这个环境之下是找最大的盈利，是一种光荣，就不是一种剥削。所以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是仇视韦伯和海耶克这两大提倡市场资本自由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呢在里面。所以呢西方国家尤其美国这个制度呢基本解决了仇富的问题，但在中国文化基因里面就不是。所以其实李嘉诚呢是长期是受到歧视的，是受到中国人的歧视。你没看到万民景仰，哇成日口声声说你懂得投胎啦，你估你投胎你李嘉诚个仔咩呢啲。之但是中国人呢种双重性格呢是对于咩，一系呢你就是李嘉之诚，一系就别让李嘉诚跑了。咁你是李生本人呢，你长期感唔感受到类似于十七八十九世纪嘅犹太人嗰种咁嘅无助。同埋咧，系嗰种痛苦咧，所以点啊？我上市系嘛？你呢班人咧，又我支持你，你又喺度嘈。佢啲今次你睇下呢个deal咧，李嘉诚咧有迹象咧系会进行到底，因为佢2015年已经开始部署。你话你不如让李嘉诚跑了，唔准佢走，跟住咧种种嘅言论啊，就喺度人身攻击系嘛？因为只不过佢系亚洲首富，你又对其他嘅咧李兆基啊。新世界啊，郑裕彤嗰啲你系冇咁苛刻，只系针对佢，系话佢系地产霸权，其实佢唔系。咁啊点咧？咁而家你睇睇啦，系嘛？0001长和喺拆分拆改组之后，系经过呢个出售中环中心超过400亿，有一个华丽转身啦。全香港嘅经济精英都话李生卖得好好噶。400亿咧之后，咁啊将信。着手啊，对0001长和啊，系私有化咯。嗱，而家呢盘棋嘅，如果系嘅就犀利啊！长和而家咧，直至到旧年啊嚟讲咧，嗰个总市值咧系大约系1700亿。今次咧，你如果咧卖到呢个码头，全世界网络喺得款咧系1500亿，揸住1500亿嘅现金，系乘机可以将剩翻嘅长和喺个上市场个股票嗰度咧系出售。买返返嚟俾少少日价。既然係咁呢，我咁又唔得，咁又唔得，留喺度又唔得，走又唔得。我最后唯有呢係照顾我整个家族嘅个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呢你用嗰个1500亿嘅呢条数据好叻。呢、這个呢视乎睇下阿李生呢到目前为止係私有化吞咗几多股啦。当然以前嘅股价係高啦。佢自己出咗啲比較高嘅股價咧，係大概收集咗，已經回購咗大約70%，而家剩翻30%，咁啊可以用個1500、1400嗰個資金嚟到咧係出售咯。你而家咧攻擊佢，令到佢啊嗰個市場啊係咪一日兩三日之間咧係唔見咗700億，個股價平咗喎，平咗佢揸住嗰1500億咧係去 吓买翻自己啊，或者你个新个喂喺嗰度啊，系咪领翻以前嗰个高价咯？好嘢啊！真系咧，所以香港嚟一赞佢咧系啱噶，华丽转身啊，系嘛？用呢个1500亿啊，呢个现金啊，系去套现诶呢个咧诶系私有化翻啊，跟住咪抽身而退咯，咪走咯，系咪啊？啊！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你唔好理我去边度啦。啊！我揸住啊呢啲钱啊，我可以啊，仲有啊，揸住个1500亿啊。既我本来都想咧喺香港买地嘅，我本来都想咧揸住个1500亿咧喺黑石同埋呢个啊 Ponty 嗰度咧诶套现之后咧，系想大量回购中国嘅。但我冇讲，我未讲，因为我影惊影响股价。既然系咁，你而家表达咗呢个如狼似虎嘅态度，你唔好搞我啦，系咪人之常情啊？系咪啊？啱唔啱啊？你个国家安全问题根据基本法系不关香港事，你今日中联部你咪揾人去巴拿马嗰度倾咯，呢个系正确嘅一步，由中国国家咧去出手。但系你睇下啲民间呢啲咁嘅大公报啊，呢啲咁嘅亲中啊，啊呢啲才女啊，呢啲一哄而上，就更加证明今次引蛇出洞。这个环境是对于李生家族未来的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是不利的。因为这个仇富恨理那个意识在里面。现在就是我们分析这件大风暴。 我们今集都已经讲得很直白的了已经是吧相信李生的。 常识我们讲常识的 智慧当然比我们高啦。 对啦。系嘛？最好笑就是有啲亲中政党嗰啲乜前退休嗰啲咁嘅女主席喺度指手画脚教人哋点做生意，人哋点做先使鬼嚟教咩？ 喂，难听啲讲，嗰扎擦鞋仔，你都做生意，你都未有李生嘅万分之一嘅本事，你去加几依把意见，跟住又指三道四，呢啲就系咧， 呢啲系显示出啲中国人真系嗰种劣根性咧，系好难睇。呢个咧只有呢个民族先有嘅。啊，你而家美国而家咧好多舆论咧，对于马斯克都不满啦，系嘛 ？Elon Musk 啦，系嘛？当然佢有佢嘅理由啦。Elon Musk 而家做咗咧一个咧毫无官职，之但系咧喺个制度里边咧僭建出嚟啊，同埋带住几个僆仔就去查数。呢个咧有佢嘅前因后果，呢个咧不构成个仇富，系嘛？马斯克咧由于咧深度加入咧参入呢个政治，吓而家令到咧一啲人咧系觉得唔揸呢个 Tesla 但系呢个咧个人嘅问题，同埋咧佢自己嘅所作所为引起嘅因果即时嘅效应，就系同咧喺中国人社会，尤其系呢80年啊，嗰种深度植入嘅仇富同埋恨理咧，呢个咧系完全唔同。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呢件事咧，我哋啊中期咧系检讨啦，吓讲翻下啊而家咧嗰个局势系点啦，将来嘅大戏嚟讲咧，相信咧我同你都不有时都不能够预料啊，因为咧。一啲咧，即系咁有政治智慧，好似李嘉诚先生啊，咁长嘅布局，同埋咧合乎常识同埋理性啊，同埋咧最紧要合乎法律啊嘅行动咧，一定咧又作出一个最佳嘅决定，系咪？咁至于系咪要想打沉香港一齐滥炒咧，喺呢个就绝对唔系李嘉诚先生所能够控制嘅，系嘛？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你嘅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欢迎大家加入我哋风云会，同埋加入我哋订阅嘅行列。下一集再见。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 Sir 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以前嘅香港人咧，嗰阵过嚟咧，有决心同埋佢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 即是一个政治决定来的，我大胆地讲。 司纪贤现在这个这样教法呢，他是一个够落手这么辣的人，对他自己没有好处。因为呢他没有，他完全不提这一次暴动的 root cause， 相信呢国际间都很注视黎智英案和47人案是怎样判。 那我们那时预测到跟着发生的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嗱，唔係先知，只不過係少少歷史嘅經驗同埋一種判斷，就叫啲人咧就唔好繼續落去啊，見好就收，或者叫做咧 留有用之身。 留有用之身 喺某種程度上，十步攬炒咧，而家喺度實現緊。 我記得你一集咧，突然間你好認真去反問，我唔記得前面咩，你係反問乜？你哋而家係革命咩？ 係啊， 係革命，早啲出聲啊！你话定俾我知啊嘛，真系革命， 因为一定踩亲中共条尾，佢一定喐你。 嗯，因为喺佢嘅历史同埋佢嘅政权嘅历嘅经历里边，革命就 系 要建立嘅， 系佢垄断噶。 系啊， 啱唔啱啊？中共就系因为你去完烛光晚会，有礼貌，如秩序散场，又个个翻工，第二日佢先至俾你搞足二十年。你冇唔记得而家嗰两有香港嘅几张报纸都系收紧费嘅，$10一张系嘛？如果我冇记错，$10一张，你入边你值咩钱啊？啊，你睇唔到文汇大公嗰啲乜通街系免费派嘅咩？你会唔会用$10一张，又$10啊去买份人民日报海外版啊？冇人噶嘛？点解你张报纸值$10咧？以前？就是你以前的生态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现在没有晒，是吧？嗱，我在商言商，我是纯粹是这个叫消费者的角度，没有晒的话，你怎么值这些钱？所以为什么我十几二十年呢，我是保持一个独立性，我跟这些人他们不会friend我，我亦都不会跟他们呢是饮饮食食，就是这样的。哇，那时有一对的即是美国长老会的很年轻的牧师过来教书做班主任，他的名字叫 Richard Rawlins， 短头发白恤衫打领呔，即是好像那些摩门教。我们那时小时候我们分不清美国佬呢，原来不同的州东部西部都有不同的款式。那我记得他教我们的英文啊，这样是讲到特别就着我们来讲。哇，我第一次上台原来听懂了英文是很开心，因为他给了信心给我们，是吧？ 现在只要进入以下连结，就可以即时加入风云会和涛生爆Sir的 Patreon， 记得一定要登记做付费 Patreon 会员，才可以看着涛生和爆Sir分别不同的专属内容。未来的日子，风云谷会继续陪伴大家，正如涛生所说，就算在黑暗之中，我们仍要怀着一点的乐观，终于我们都会见到前面条光明的前路。在这里再一次感激大家一直对风云谷的支持。 世事多变，小看风云。下一集约定风云谷再会。